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应该高举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成为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共同掌握世界命运的核心平台。要致力于稳定国际秩序，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方面走在前列。要平衡推进安全、发展、人权三大领域工作，把各方对多边主义的承诺落到实处。习近平最后强调， 世界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坚信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让我们坚定信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结束后，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了习近平主席讲话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意气风发地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今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国与联合国合作硕果累累。继去年出席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后，习近平主席再度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为国际团结抗疫注入信心，为全球共同发展指引方向，为因应世界变局擘画蓝图，充分彰显了大国领袖的深邃卓见和天下情怀。一是为战胜新冠疫情做出中国贡献，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打赢疫情阻击战是各国人民迫切愿望，疫苗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但疫苗民族主义仍然盛行，个别国家大搞甩锅推责和政治操弄，严重破坏国际团结抗疫大局。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科学抗疫、分享中国经验、团结抗疫指明方向，弘扬了中国秉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好评和高度赞赏。二是为推进全球发展发出中国倡议，疫情严重冲击全球减贫成果，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全球性危机不断加剧，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扩大，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严峻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蕴含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宝贵经验，呼应了各国人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这一倡议是中国助力重振联合国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宣示，有助于国际社会形成合力。我们欢迎世界各国共同加入全球发展倡议，深化彼此发展战略对接，开创全球发展事业更加光明的前景。三是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中国主张。今年是冷战结束3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看到冷战思维沉渣泛起，一些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划线，以民主人权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阻挠别国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指出了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和睦相处的人间正道，重申了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重要意义，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关系注入了更多稳定性。四是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现行国际体系的核心机构是联合国，现代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联合国宪章宗旨得到弘扬，多边主义得到践行，人类福祉就能得到维护和发展。联合国的地位受到削弱，多边主义遭受冲击，世界就会乱象丛生，广大中小国家将首当其冲。当前，

近年来，方正县推广高标准农田建设，平整土地，整合田块，让农田更适合机械化作业，硬化沟渠，建设农业物联网，让农田能够旱涝保收。 增产的数据我们也搞了一个测算，和传统生产相比吧，能达到5%左右，这也为我们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建设的基础。 如今在乡村，手机成了新农具，大数据是新农资。在吉林和龙市光东村，种粮大户金军正密切关注着水稻的长势，大数据智慧管理设备时刻监测着稻田的环境，帮助他判断收获的最佳时机。 你看 pH 值 9.08， 进到这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数据，我们可以提前预判病虫害，或者是自然灾害。 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开始收割了。 这两天，山西绛县正柴村的山楂挂满枝头，当地制定了山楂从种到收的全流程技术规范，标准化生产，把小红果做成了大产业。今年绛县山楂总产量预计达14万吨，果农们亩均收入可以达到5000至6000元。在新疆和田巴克旗镇艾斯里坎特村，科学的田间管理和新品种嫁接，为村里1261亩核桃奠定了丰收基础。 我家里有4亩核桃地，一年有8000块钱的收入，再加上开农家乐，现在是小康生活，这也是受益于政府的好政策。 依托特色资源，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庆巴南区的集体村依托一年四季花开不断的花海美景发展民宿产业。安徽一县的西地村人均耕地只有5分多，当地依托旅游发展黑玉米、黑豆、黑茶等特色产业，农旅结合。2020年，西地村户均收入达到10万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回到了村里。 日前，国家监察委员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明确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条例强调完善监察权运行的法律程序，确保监察权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是全面系统规范监察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强调坚持党对监察工作的全面领导，明确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察机关合署办公体制，推动构建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决策一体运行的体制机制，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明确将充分保障监察对象以及相关人员的人身权、知情权、财产权、申辩权、申诉权以及申请复审复核权等合法权益作为对监察工作的基本要求。作为国家监委制定的首部监察法规，监察法实施条例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监督的全覆盖有效性，进一步规范监察机关职责和权限，完善监察权运行的法律程序，确保监察权接受最严格的监督约束。在制定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实践中反映突出但监察法规定过于原则的问题，细化相关内容。比如对社会普遍关注的留置措施，条例对留置措施的适用情形、采取留置措施的工作要求以及被留置人及相关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措施等做出了细化规定。 将监察法中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具体化，解决监察工作当中的突出问题，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规体系，实现法规制度的与时俱进，推进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确保监察权呢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中秋月圆之夜，全运会赛场上，体育健儿们奋力拼搏，再传佳绩。 昨晚进行的全运会百米飞人大战吸引了近20000名观众来到西安奥体中心观战。最终，第四次参加全运会的苏炳添不负众望，以9秒95的成绩夺冠，在中秋月圆之夜圆了自己的全运会冠军梦。 我觉得他们来到这个场地是让整个田径蓬荜生辉。我跑完以后就是想感谢一下他们，也今天中秋节在这里祝他们中秋节快乐，祝全国的人民中秋节快乐。 在乒乓球赛场，广东队和北京队在男团决赛中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场精彩对决，最终樊振东以3-2逆转马龙，帮助广东队时隔24年再夺全运会冠军。 在全运村和媒体村，组委会组织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让大家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浓浓的家国